它就统一的方面。那么上回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了《黄帝内经》，讲了人体的生命的构成啊，人之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，骨为干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，皮肤坚而毛发长，骨入于胃，脉道已通，四气乃兴，是吧？我们把头半段给大家做了分析了，啊，肾主骨，骨是细胞的支架，脉为营，是吧？血脉是细胞的营养，筋为刚，啊，肝主筋，筋是细胞的弹性，也就是能屈能伸，也是它的韧性，啊，肉为强，是吧？脾主肉。我们常说的肾精，好多人认为只有肾藏精，藏于脑髓，藏于骨髓，主骨生髓嘛。啊，其实呢则不然。啊，脾也藏精。那脾之精藏在哪儿啊？哎，就是人的皮下脂肪。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呀。啊，成年人的脂肪身体含量是有比例的。啊，男性和女性不同。啊，男性脂肪的含量比女同志要略低一点。那这个脂肪含量如果低于一定比例了，麻烦了。营养不良。啊，就像那大姑娘小媳妇减肥啊。减肥过度减的什么呢？月经停了。是不是啊？啊，不具备生儿育女的先天条件了。那反过来呢，有的人说那瘦子不好，我猛吃我肥呀。啊，过度肥胖，脂肪含量超过一定比例，啊，同样月经也干了。哎，所以中医讲究的是中庸之道，说的是平衡。啊，多了多了是病，少了少了还是病。所以肾精的储备在脑和髓，而脾经之储备就是肉为强啊，肉为强。这是咱们上回讲到的啊，接着往下来啊，皮肤坚而毛发长。那么皮肤它为肺所主啊，你看啊，五脏当中骨为干啊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。如果说盖一栋房子，有了房梁，有了墙，又有了钢筋，又有了水电供给，这房子是不是完事儿了？哎，完事儿了。因为房子没有生命。是不是啊？你再好的房子，你放在那儿没人住，那是个空房子。是不是啊？它得有人住。啊，所以人住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？哎，住坚固的房子。不但坚固，你还得装上防盗门防小偷啊，还得防老鼠啊，还得防那个风吹日晒，防这个屋子漏不漏雨啊，是不是啊？刮风会不会把房盖刮掉啊？哎，坚固。所以大家你注意这句话，叫皮肤坚而毛发长。那么肺它主着人的一切的皮肤黏膜，那它自然而然还主着咱们的细胞膜啊，细胞膜。肝主着细胞的弹性，而这细胞膜它主着什么呢？就是这肺主皮肤。什么叫皮肤坚？坚就是坚固，坚就是不为外邪所扰。所以治风湿不是单单的哦，活血化瘀，祛风先行血，血行风自灭，你活血了风就走了啊，不单单是。是吧？你不但要打得跑风寒，还应该让它不要卷土重来。哎，所以呢啊，祛风散寒我们用的是乌蛇，用的是雪莲。在活血化瘀 驱散风寒的时候，不伤及正气，不生内火。风寒撵跑了，只叫好了一半。哎，坚固城墙，不让风寒卷土重来，补足肺气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吃冬虫夏草，哎，增加肺的免疫力，增加皮肤关节、皮肤腠理的免疫力。哎，这是人的天然的生物屏障。哎，这才是风湿的调治的什么呢？关键，也叫根本。一叫驱风散寒，二叫防风固脱，是吧？你说我风湿好了啊，我吃上药啊，风寒出去了，我就冒虚汗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好，一停药风寒就回来。所以那虚汗不止，就是肺不能敛气，肺不能固表。你包括好多治风湿的药，大热的活血化瘀的，结果搞的都是汗毛孔关不上。哎，所以关汗毛孔，是吧？增加皮肤腠理的防御能力啊，就是提高肺的免疫力。那从十二正经上来讲呢，我们给大家说那《伤寒论》的时候也说过啊，太阳经啊为最外。啊，太阳经为最外。所以啊，膀胱经啊，足太阳膀胱经，哎，也是人的免疫力所在，是吧？所以从脏腑上来讲，提高肺的对皮毛的掌管，增加它抗击风寒能力。从十二正经来说呢，哦，那么我们的膀胱经从头到脚后背这个膀胱经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它是人抵御外邪的核心的力量所在。所以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叫冬不露背，夏不露腹。啥意思？就是冬天呢，你腰后背别凉着，夏天再热呀，你睡觉啊，你那肚脐眼儿、肚子别凉着，因为这些都是风寒易经的通道啊，易经的通道，是吧？这是给大家讲的这个五脏在细胞当中的它的五体的功能啊。五体叫五材啊，你说它是五种材料啊，五种功能啊。因为五脏我们说过多少回了，是吧？这个内脏的脏是西藏的脏，是捉迷藏的藏。西医说内脏它重视这它的形体，哎，而中医说内脏它重视它藏在里面的功能，由内而外的什么呢？一个主导啊，这么回事。毛发长啊，毛发长，我们说叫发为血之余。哎，你看这毛发吧，哎，肺主皮毛，它归肺所主。哎，但是你要注意了，就这毛发，它虽然为肺所主，它又是血之余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毛发烧成炭，叫血余炭。啊，是止血的良药，对不对？啊，小时候哪儿划破了，啊，弄点什么狗毛啊，哎，给烧烧，或者弄点头发什么烧烧，烧成炭，哎，马上弄上，就最好的、最天然的止血药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发为血瘀，它又是肝血的末梢，所以可见一个毛发，哎，它又兼顾着什么呢？啊，肺之收敛，肝之宣发的功能之所在。所以身体上啊，你凡是长的毛发厚重的地方啊，尤其是头发，尤其是头发，是吧？眉毛、胡子，哎，它都是气血旺盛的一个表现。那反之呢，啊，你脱头发了，那就是气血开始供应不足了。你像那放疗、化疗、化疗掉头发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伤及肝血了，啊，化的这儿秃一块，那儿秃一块，严重的化疗掉胡子、掉眉毛，那就伤及了人的任督二脉。怎么办呢？是吧？那面要保命，要化疗， 这面呢又要不要被化学药物伤了内脏，伤了命，怎么办？来，你就要保护。所以化学性肝损伤，咱们就保护肝，啊，用姜黄，啊，用姜黄、丹参、青皮、决明子、左耳微方，啊，来保护肝脏。这保护肝脏，它主要是化瘀，化肝内的瘀啊，加上绿色食补来养肝，加上高质量的睡眠来养肝，加上适当的敲胆经调达来养肝。哎，运动过度是伤肝的，久而不动伤脾，啊，伤脾，脾主肉嘛，所以适当的走一走，调达肝胆。肝胆的调达就是对脾的一个养护，啊，我们讲过知肝识脾，啊，为什么肝硬化的人到最后脾肿大要切脾呀？哎，就是肝木之邪犯了所克之脏，叫木克脾土。哎，这是人的体内的病邪的一个走向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哦，当你肝脏受损的时候，你就要把脾保护好，同时调理肝。啊，你不能说这个城池失守了，下个城池也丢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有人说叫防守是最好的攻击，啊，什么样的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？啊，善于固本，善于什么呢？守拙。什么叫守拙？守拙是守住你那个根本，守住你那个老家。那人的老家是什么？人的老家就是元气呀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人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元气养着五脏，这五个老哥五几个，他能够完成你的生命功能。啊，这五脏哪个报废了，他都绕命啊。哎，所以叫人之生命，元气为根，五脏为本。内调于根本，才能外达于枝节。啊，千万不能干那个舍本逐末的傻事儿啊！这后面还有半句话，我把它直接说完啊。因为今天讲完这个细胞里边的五脏六腑，我们就要讲五脏的十大关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中医嘛，要合二为一的，五脏皆兄弟，五脏和元气之间是。儿子和母亲的关系，是不是啊？五个儿子和母亲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是相互关联的，他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了解了五脏的各自的功能，五脏和它五体的功能，五脏和细胞的功能，这都是化整为零的学习方法。那么我们将来还要学习五脏之间，甚至五脏与六腑之间，要研究这些脏腑之间的十大关系。哎，这就实现了阴阳五行疗法的生克调理。所以啊，人得疾病是犯了错误，生活当中犯了错的结果。但是在调治疾病的时候，你改错只是疾病不再发展，不再加重了，而你补救疾病造成的损失的时候呢，它需要的是阴阳和五行之间的脏腑的辩证啊，这大家要注意关注啊。把这后半句说完，骨入五味，脉道已通，四气乃行。哎，你看就这么12个字啊，骨入于胃，告诉大家人是铁饭是钢，人活着食五谷之气，是吧？人要有骨气，是吧？好多人认为哦，要有骨气就是硬汉嘛，得有骨头，不能做那个什么呢？见谁都下跪软的，好像是骨头的气，骨头的气儿在哪儿来的？所以叫五谷杂粮之气，是不是啊？谷子，这个小米儿它最有生发之气，所以你吃了种子的精华，是吧？吃粮食，你才能增加骨之气。所以这两个骨，你看中国古代啊，同音字它都是有相近之意或者有相关之意啊，这是写到了 民以食为天，五谷杂粮为主食，食五谷之气，养五脏之气，养元气啊。那么下半句就是脉道已通啊，血脉长哪儿来的？不是你掉瓶子掉进来的，是食五谷之气，养五脏之气。那养五脏之气什么气呀？啊，四气乃行。一说四气乃行，好像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。说身体里边也有春夏秋冬吗？没错，身体里头不但有一年的春夏秋冬，还有一天的春夏秋冬，是吧？晨起为春，正午为夏，是吧？黄昏为秋，夜半为冬。这个四气也是生长收藏它的变化，也是五脏主导，五行主导。所以啊，我们伟大的中国祖先，我们是从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开始认识这个世界，认识这个自然的。所以这个科学是一门实践科学，所以中医它的科学性还有待科学的进步后的进一步证明。现在有中医有好多的这个方法呀，这个理论呢，用科学证明不了啊。甚至有的人晃着脑袋，哎呀，中医不科学。我说没错，中医不科学不是中医的错，是因为中医它是超科学超现实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只有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就像原来好多人不承认经络的存在，后来有了电生理学，证明了穴位与穴位之间它的电阻比正常的皮肤之间电阻小，说经络是气血的，和电阻的是电流的最小的通路，对不对？原来是认为不科学，现在证实了，哦，存在。所以不是中医不科学，而是中医超越科学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学习中西结合的文化，我们同时跟着科学进步的步伐，那么我们就能站在生命健康的什么呢？康庄大道上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，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咱们养生啊，要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。什么叫看菜吃饭呢？哎，就告诉大家别花冤枉钱啊，尤其是别花那个冤大头的钱。你想养生保健，你先掂量掂量你一个月退休工资多少钱，是吧？别动不动几千块钱几千块钱，没必要。因为养生保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啊，它不是止疼药，你吃一天它就好的。你先研究研究，你能不能按着周期把它调下来，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保持三个月的科学调理过程，是不是？你哪怕只调好一样，你达到目的了，结果呢，你弄个面面俱到，好家伙，不到一个半月钱吃没了，是吧？你怎么调啊？这不和做那个夹生饭一个道理吗？哎，所以这叫什么呢？看菜吃饭啊，花更少的钱实现的身体啊最需要的健康保健调理。那么还有呢，什么叫量体裁衣？哎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自知者明，是吧？人得病，尤其是这个慢性疾病，是吧？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步入了老龄社会，是吧？什么叫老龄社会啊？就是老年人越来越多了，老年病也越来越多了。那么老年病是衰老让人得病吗？非也。啊，衰老呢，它只是一个诱因，是不是？就像一部新车 啊，你开那新车往大树上往电线杆子撞它也坏。而一部老车呢，啊，你不用往那个大树电线杆子撞，你只要不好好保养，是吧，那车开了十年八年的啊，什么减震器啊，啊，什么这个散热的这个风扇的水箱，哎，这些老化的问题也就逐渐出现了。所以呀，车你想少大修，你就得提前多保养。那人一样道理啊，你十岁八岁能有什么病？你二十岁三十岁能有什么病？但是你到了四五十岁，到了多事之秋，你到了七八十岁，你到了老年，是不是啊？到了暮年，哎，你那零件可老化了。年轻人摔个跟头，扑了扑了身上的土，站起来了。你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，你摔跟头，你爬起来，我看看。轻的是骨折，重的保不齐就是偏瘫半身不遂。为什么？是老年病吗？是因为老化，经不起折腾了。啊，年轻人熬个夜，啊，睡个两天三天的，多休息休息，解乏了。老爷子老太太熬个夜，我看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个礼拜半个月缓不过来，有的一熬夜心脏病犯了，得还得住一个月医院。你说你这何苦呢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人呐，那叫吃不穷，穿不穷，啊，算计不到啊，那就受了大穷了。那人得病呢，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那病从哪儿来呀？哎，都是你犯的错，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造病。啊，今儿多吃一口，明儿多吃一口，吃个大胖子，是吧？是吧？今天多累一点，啊，腰酸腿疼；明天多累一点，哎，还是腰酸腿疼。你累他一段时间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坐骨神经痛，是不是啊？还有那个身体瘦绕的，啊，今天是身体瘦绕，脾胃不好；明儿个是身体瘦绕，贫血低血压。你来个三年五年，一拍片子，骨质疏松，你再摔个跟头，压缩性骨折。所以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身体调养方面，一定要知道病是怎么来的，因为治病实实在在的就是改错啊，千万不要认为是吧，我打个针呢 啊我开个刀啊，把我几年几十年犯的错误就能一笔勾销，哪来的那便宜事儿啊，是不是啊？医生给你手术啊，给你钉上这个夹板了，给你手术缝针了，给你手术切除了，你别忘了，他人不是桌椅板凳，人是有生命力的，是吧？你手术完你能不能长上啊，这是最俗的大白话了，是吧？具体下来，是吧？你骨的生长有赖于肾精，筋的生长有赖于肝血。所以说，肝血不足、肾精大亏的人，你光说你手术完、你扎封闭、你那腰托、腰腿疼老不好，他拿啥好？他是不是还得拿元气、拿肝血、拿肾精去濡养他，他才能长好？你那边手术做完了，就像种花一样，是吧？你光知道种花，不知道浇水，早晚不还是枯死吗？你花都知道浇水，你咋就不知道给自己补补元气、养养肝血、填固肾精呢？是不是？按季节调养， 就是一个平补肝肾的季节。哎，这就是按季节养五脏。那反之呢？是不是啊？那心衰的人呢？你就不是简单的平补肝肾，而是养肝血安心神。同时啊，那老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的，一换季节就感冒，一换季节就住院，怎么办？你就得培土生金，是不是啊？在养脾肺的同时，还要把肝血滋养好，哎，这就得三者而兼顾了。所以呀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人得病这个东西，它分病情的轻重，又分病程的长短，还要区分得病人的元气和五脏的虚实，你这样起来才叫辨证施养。所以呀，哎，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，是吧？我们中医健康管理给大家制定的是内养元气，调和五脏。哎，是什么呢？由内而外的调养，那么更适合中老年慢性病的一个全面的全程的康复。那么希望大家呢要耐心的来实践它啊，实践它。那么了解了五脏和五体，以及五脏当中还有五脏的这个中医的医学原理，那么我们下面就要给大家讲的是五脏之间的关联，是吧？我们知道了一个心脏里头，心脏的健康它关系到肝给不给它藏血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，人心衰的人为什么要吃铁皮石斛，因为铁皮石斛是调肝血来养这个心肌的，你那个心肌的收缩力和那个肝血养筋它是密切相关的，是不是？回过头来，你心衰的人为什么失眠，心衰的人为什么上不来气儿？那个和肾经培固有关，是不是？回过头来，心衰、呼吸困难、心源性哮喘、心肺之间的关联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心衰的人为什么胆小，心和脾之间它也有相应的关联，人心脏不好为什么不爱吃饭没胃口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概括性的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五脏当中还有五脏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系统的详细的来给大家说说啊，五脏之间每两个脏腑之间的密切关联，也就是五脏的十大关系啊，五脏的十大关系，让大家在进行四季养生五行辩证的时候啊，知道这个季节你要重点的调哪个脏腑和哪个脏腑之间的关联，是吧？那么今儿我们第一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心肺啊，心肺。黄帝内经上说呀，叫心为君主之官，一主藏血，二主神明，这是心，是吧？那么肺呢，在秋季养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做过强调，是吧？肺是人的相父之官。什么叫相父？丞相啊，丞相啊，皇帝老大他老二，是不是？那这相父之官他干什么的呢？治节出焉，是不是？什么叫治节出焉？治就是治理，节就是节制。哎，可见呢这个肺脏相当于国家总理啊，一要总揽大权， 二还要约束权力，是不是？那么肺主气，主的是什么呢？宣降的功能。宣就是宣发，是不是？哎，宣是让你出汗啊。为什么那些得风湿、类风湿、产后风湿的人，他老不出汗？因为汗毛孔闭塞，是肺的宣的功能不好，所以这样的人手脚冷，手脚发凉，气血打不到末梢，这叫肺之不宣。那什么叫降啊？降就是速降。所以今天听咱们中医健康管理课的朋友有福气了，所有爱上火的人有救了。什么叫上火？火在上焦啊，火为嘛在上焦啊？肺湿宣降，就是肺速降的功能出了问题。因为肺为五脏之华盖，它是把大雨伞呢，啊，它为什么上火呀？就是这把雨伞不遮阳了，是不是？它不能速降了。哎，这是单独的讲心和肺它的功能。那它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叫君臣啊，君臣，心和肺是君臣的关系。那么在慢性疾病调理过程当中，我们该注意什么啊？如何的来调这个君臣之理，是吧？这个君臣的关系，是吧？皇帝往哪儿指，你那丞相是不是就得往哪儿办呢？所以大家你注意啊，人为什么上火呀？管的事儿多了，操的心多了，叫劳了心神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，心脏五行属火，人之所以是活着的，就是因为那一盘火，因为心有欲望。反过来呢，你像得那个抑郁症、自闭症的人，哎，他的心火就不能说灭了吧，他心的火苗就不高了。啥意思？叫哀大莫过于心死。什么叫心死？就是这人心没了欲望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人活着既要有欲望，哎，既要有心这火苗，又不能欲望过度，伤了五脏，伤了肾经。所以养生第一支药物就要正心神啊，正心神。那么当你的心的气血特别足的时候，你那个心的欲望啊和那个心的气血啊，它是很平衡的。反之啊，当你心肌缺血的时候，当你心血不足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心的虚火。就像很多老年人找到我，哎呦，我这一天呢心慌，老忙忙叨叨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什么事啊都想做，做什么事呢都坚持不了多一会儿，哎，就累了，就疲劳了，这都是心血亏而出现的心之虚火。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啊？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，心血不足补心血，吃铁皮石斛，去那儿调点肝血来养这个心神，这大家都知道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给大家说了心和肺之间的君臣的关系。哎，特别给大家讲了心脏君主之官，肺脏相父之官。那么心呢，它是来主血脉的，而肺呢，肺是来主气的。你看 气血是人生命之根本。所以呀，当这个血运行不畅的时候，怎么着啊？哎，就得靠加大气息来补充。所以这就有一种病叫心源性哮喘。啥意思？就是那个心衰的病人是吧，咳血红色泡沫样痰啊。你看那个慢性支气管炎，他咳的是什么？他咳的是白色泡沫样痰啊，这说明肺有虚寒，咱们吃核桃仁冰糖蒸梨。而那个心功能不全心衰的人，他也咳痰也喘气短呢，但他咳什么痰？血红色泡沫样痰啊，这个不是痰里带血丝儿啊，哎，这叫心源性哮喘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说光给他止咳那不行，因为那边已经心衰了，所以救心衰是一，而同时呢，哎，改善肺的这个喘息。我们学这个中医，左肝右肺，这个不是解剖学的零件啊，左肝叫左青龙，肝血上升，右肺是右白虎，肺气下降，而这一升一降才能形成一个循环，也就是说金木相克。哎，肺脏五行属金，肝脏五行属木，金克木，好人好多人说啊，这相克啊，甚至那个结婚呐、啊、找对象啊，说相克不能在一起，谁告诉你的？克不见得是不好，这个克是制约啊，是制约，是约束，让它更好。所以呀、啊、中医当中的五行生克，生过了火是病，克过了火也是病，反之呢，五行的平衡就是生克有度，生是促进它，克呢是适当的约束它啊，这个大家把它理解明白。这是讲了心源性哮喘，补心为主，润肺为辅。那么还有在临床上大家遇到的是吧，那个就刚才咱们说那咳白色泡沫样痰啊，说我是慢性气管炎呢。我说你多少年了？十年了啊。我说十年了就不是气管炎了啊，三年呢叫慢性支气管炎啊，五到十年就是肺气肿了，十到十五年就是肺心病。肺主气呀、啊、是吧，肺来主气机的呼吸啊，吐故纳新。那么首先呼吸最小的单位那是肺泡啊，肺泡像一个一个葡萄粒儿一样，哎，一嘟了葡萄粒儿形成什么呢？肺液。而连接肺泡那个叫支气管啊，汇造成什么？气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开始是支气管炎，是连接肺泡那个末梢的气管出现了炎性水肿。那一旦气管发炎，那气道它就不通了，那肺泡里边的残气它就排不出来，新鲜的气又换不进去，慢慢呢你是不停的喘，但是你还是缺氧，慢慢那个肺泡失去弹性，它就处在一种膨胀状态。一个肺泡的膨胀不叫肺气肿，成百上千上万个肺泡那残气都排不出来，它就形成了肺气肿，是不是啊？久而久之，长时间膨胀的肺泡喷破了，一个肺泡破了，两个肺泡破了，融合成一个大泡，就叫肺大泡。哎，再破容易形成气胸啊。这说的是呼吸系统，从生理解剖学上来讲，气管炎、肺气肿、肺大泡 气胸由轻而重的关联。那么肺是喘气儿的，它换气不好和心脏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这儿又给大家要强调，气血乃生命之根本。从中医上讲，血为气之母。哎，气是从血里生化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血为气之母，那么气为血之帅，气推着血走。有气，你那才是活血，有气化的功能，人才能生化血。所以没有了这气儿，血为一滩死血，甚至没有了气的约束，血行经络之外，甚至没有了气化的功能，血无生化之源。所以呀，中医当中讲阴阳互助，阴阳互根，气血互根的原则就在这里。哎，这是中医告诉大家气血之间的关联。所以肺不换气，那心脏就无血可调，无血可用，甚至那血缺乏动力，所以心脏就得拼命的跳，拼命的跳，结果跳来跳去，给自己跳练跳的什么呢？肥胖了啊，又心实肥厚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形成肺心病了。那么从西方医学的生理学上来讲呢，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肺的过度换气还是乏氧，哎，还是乏氧，结果心脏呢拼命跳动，啊，出现了心衰的特点，啊，叫肺动脉高压，啊，肺动脉高压，哎，肺泡里气肿，哎，气压又高，它连接着心呢，肺动脉连着什么呢？连着这个右心室啊，是吧？哎，右心室的血要送到那个肺脏去换了氧气，再回左心房，再给左心室送到全身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儿呢，肺心病，它起因是肺的呼吸性的疾病，而它的结果是因为呼吸困难而导致了心脏的功能衰竭，也叫右心功能衰竭，就是心脏在肺这儿气血循环出现淤阻，是吧？所以肺心病的人，你要重点的补养肺气，而且光补肺，肺心病光补肺是不够的。就像我给大家讲过那个哮喘病，它不是单纯的肺病，它为什么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？为什么肺气肿、肺大泡，那气儿换不出来呀？哎，那个肾精大亏。哎，肾是元气的根源。哎，所以本着什么呢？哎，中医五脏之间的关联啊，虚则补其母，实则泻其子啊，是不是？有实邪了哦，就要补肾精啊，要补肾精，对肺心病的才能达到调节。那么有人问我了，说补养五脏和调固元气有矛盾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来告诉大家，元气乃五脏之根，五脏乃生命之本。人之所以有生命，是五脏的功能的表现啊，所以叫人的身体结构即人的本能，既是人的命运和能力。什么能力？五脏的功能能力。而五脏你凭什么有功能能力啊？啊，是因为元气给你补给营养，通过元气这个根，元气供给五脏，五脏产生功能，五脏协调生命健康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你单补元气，你单补元气等于往根上来浇水，是吧？你单补这个五脏等于往树枝树干上浇水。那你说我元气和五脏一起调固， 哎，就好比那个詹天佑设计那个火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爬坡太高怎么办呢？设成人字形火车，火车道啊，前面一个火车头在拉，往前拉，后面加个火车头在推，一个人拉车，一个人推车，俩人一起用劲儿，一加一大于二，才能爬上那高坡。所以对于半条命的人来讲，我说呀，你的元气培固和脏腑调固一定把它结合起来，这样呢树根和树干一起发力，你这个树才能朽木逢春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你说我不是半条命，是吧？我元气没伤，我吃饭睡觉走路，是吧？不耽误，只是有病痛在，你可以直接去调固五脏。那再或者呢，你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健康管理，我身体已经恢复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平了，是不是？那这种条件下，你说我只想养长寿，我只想养五脏六腑全自动，我实现了养生那个最高境界叫无病而养的阶段，哎，这样的朋友那你就比较骄傲了，是吧？那你调固起来，你就可以直补养这个元气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中医健康管理的一些系统的常识的知识。我们为什么要做中医健康管理啊？哎，就让大家少得病，不得病。那么有的人说了，说人得病上医院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？吃药打针手术开刀。哎，这大家要一定区分开啊。医院是治病的，是吧？而对于慢性疾病来讲，有几个是吃药打针手术能治好的呢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常说叫痛定思痛啊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是吧？人们有钱了，人们长寿了。同样啊，人们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多了，啊，甚至于好多原来听都没听过的病，现在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甚至原来很少见的疾病，是吧？原来倒退30年，啊，哪个村里头有几个高血压病人呢？现在呢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是医生病没治好的问题吗？啊，非也。是我们的生活、行为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这些出了问题。所以告诉大家呀，医院是治病的，咱们的中医健康管理是让大家少得病不得病的。那么有的人说，那我得了病还能做中医健康管理吗？得了病的人，我们让您身体的五脏六腑得到更理想的调理，是让您恢复健康的。就像我们给大家讲中西结合，西医治的是病，而中医治的是人。西医重视的是数据指标化验单，中医重视的是人的吃喝拉撒，人的疼痛麻木，人的功能障碍，人的有劲儿没劲儿，人的排便畅通，是人的真实的感受。 如果呢，你一味的追求数据，那是不对的。那反过来，你我只注意感觉，是吧？科学数字我一概不信，那也是偏听偏信，因噎废食。所以怎么办？甭管传统的中医药文化，还是现代西方医学的高科技，它既然都是科学，都是经过千百年来，是吧？中医几千年的历史，是吧？西医咱们到中国也200多年了，是吧？既然它经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，它存在下来了，那它就有它存在的硬道理。它怎么办？哎，我们不偏听偏信，我们就兼听则明，我们把它结合起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进而实现西医的什么呢？哎，西医的生活化，是吧？你别光我谈数字儿，你说那个数字儿，你说那个指标和我感觉的疼痛啊、麻木啊、症状有关系没有？哎，也就是科学的解释数据，让数据回归我们的生活。而不是什么呢？老把看病弄成一头雾水，不懂不知，老无知，不就乱吃药吗？这是我们让西方医学、让现代科学生活化，我们把这个叫科普，科学知识的普及推广。那回过头来呢，养育中国几千年的璀璨的中医药文化，它更不能失传，是不是？所以中医啊，它有它的历史，也更有它的实用性。特别是现在科技在不断的发展进步，已经越来越证实了好多中医文化的精髓是超现实，是超科学的。中医除病邪，汗吐泻三法，是吧？为什么要出汗，是吧？为什么有的人要催吐，是吧？啊，为什么有实火的人要让他跑肚拉稀？哎，就是让病邪有一个出路，是吧？哎，西医是杀菌除病，哎，中医不是。哎，中医是什么呢？哎，与病和谐共处，啊，与病和谐共处，是吧？但是你单纯的和谐共处，你说这病我不治，这病还不能绕我的命，你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得定期复查，你身体有没有消瘦啊？啊，你的化学指标怎么样？哎，科学检测。